中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 听众朋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赴京公演的四出话剧《蝴蝶是自由的》《长恨歌》《艺术》整红旗下，在北京呢掀起了一阵话剧的热潮。尤其是表现上海风俗画卷的《长恨歌》和描述清朝末年老北京风情的老舍名剧《整红旗下》，更是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那现在呢，这四台剧目已经先后在北京的舞台亮相，无论是剧院自称的进京赶考，还是有人说的北伐，丑媳妇呢总得见公婆，现在已经见过了公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少林先生和这次进京展演的四台剧目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请他们呢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次上海话剧到北京演出的整体情况。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演出结束了，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好，那下面呢，我就把我们的两位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少林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次上海进京四台剧目的总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好。 那两位呢都是先后已经来过我们直播间多次了啊。那么这次呢应该说更松弛，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聊的应该更尽兴一些。到现在为止呢，咱们四出话剧呢在北京已经亮相过了，各方的反应不一，那总的来说呢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尤其是最后的整红旗下据说是一票难求。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二位的心是不是已经全部放下来了？ 怎么说呢，是这个话剧这次我觉得到北京来演出了，对我们来讲是收获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两天参加了两个座谈会，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得到结果的。一个就是关于什么京派啊海派话剧的这个争论了，我觉得这个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以后，以及和很多观众交流以后，我觉得我的感觉了，无论是京派话剧还是海派话剧，我觉得讨论争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我觉得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我觉得融合以及不懈的追求才是我们事业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我们这次到北京来演出所带来的剧目，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些年来追求的一个结果吧。就是我们这个结果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北京人艺他们所取得的成功 得出的一个经验总结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人艺50周年这个他们的院庆这个上面我曾经谈过，我觉得北京人艺的一个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功，它就是立足于北京文化这块土壤上，他们的很多剧目是深入到北京的胡同四合院里边的人和事儿，他们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也得到了北京观众的认可。可以这么说吧，北京人艺是北京这个城市的一座文化名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这个在这方面的建设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说我们这次到北京来还有所收获的话，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及在这方面的实践，我觉得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觉得话剧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上海目前就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在上海的话，就是说你要看话剧要到上海的安福路，你要做话剧要到上海话剧中心来。这个我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项就是我们在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这个事业是诱惑人的，但是同样的这个事业也是充满挑战的。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明天仍然有很多挑战等待着我们去迎接。 对，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接着一个挑战。那我想不管是京派还是海派，大家的目的呢都是想把好的经典的剧目呢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这是大家是同出一辙的。 对， 应该说这回呢这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拿了4台经典剧目来北京，也是让北京的观众呢大饱了眼福。那我想呢在前些时候啊，李声音先生呢曾经用了比如说进京赶考啊，或者呢这个焦晃也曾经说到北京来演出有一种朝圣的感觉等等的，这个当时你们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那现在通过演出完了以后，现在的心情还是像李声音您原来说的吃不好睡不好吗？ 依然如此。 依然如此，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4台戏虽然已经演了也获得了一些好评，但是我觉得这4台戏已经演过去了。在这个演出过程中间，我们确实也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观众专家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这个戏的进一步提高也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依然还是吃不好睡不觉吃不好睡不好呢？那么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后面的路还长，任务更重，一个这4台戏的进一步加工修改我觉得还有余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后面的剧目后续的剧目在制作如何超越这4部戏，那是更大的难题，所以我觉得更加沉重。 主要啊是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这个职业说实在是一个无止境的职业。这个你就讲这个长恨歌这个戏吧，这个尽管这个北京的专家从这个给了我们很多鼓励的话，站在这个上海的文化建设的这个角度给了我们很多鼓励的话了，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把这样一个从就是获得巨大文学成就的这样一部小说搬到戏剧舞台上，其实我相信每一个观众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果了。这就说明在戏剧创作方面，等待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而且的话，我们再想一想，这个茶馆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一直认为的经典，它也经历了多少年？从50年代到这个80年代，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变化，包括我想像我们今天演这批演长恨歌的这些演员，可能在今天来演的 他觉得有很多创造，但是再过若干年，这批演员再来看自己的演出，他一定会发现，他还有很多新的发现，也发现过去有很多不足。这是说明就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来讲是无止境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这个不断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就按照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努力地把它作为一个啊上海的表现上海文化的经典这样一个目标去做。 嗯，对。应该说呢，这回上海的丝绸话剧在北京演出呢，掀起了一个话剧演出的一个热潮，各方呢都非常关注。从我现在耳闻听到的一些呢，大家对此还是比较肯定的，觉得上海话剧中心非常有勇气，而且呢是有一帮啊非常棒的导演、编剧还有这个演员，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对于北京的话剧市场呢，也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激励。确实刚才你们说呢，可能心里现在还不是很踏实，还要需要总结，还需要提高，因为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刚走完了第一步。我想我也是特别希望咱们话剧艺术中心呢，以后能够多到北京来，多跟北京的话剧界的朋友呢进行一些交流，咱们共同进步。 对，这个在座谈会上大家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无论京派海派，在这样一个现代开放的多元的世界，这种交流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是的，是的。 因为有时候自己啊，这个就是旁观者清嘛，就是其实搞戏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陷进去以后，甚至有时候可能把明明是自己的缺点，有时候自己因为自己在太近了以后，有时候反而会容易陷入一种盲目。站在旁观者上来讲的话，通过这种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旁观者的一种这种一种这个检验了。这种检验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对我们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 对，嗯，最初我听到你们这四出话剧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你们真是为这次来北京演出呢，也是费尽了很多的这个心血啊。比如说你们选择的四台戏，有古今中外全有，古的是讲述清朝末年老北京的整红旗下，这个金的呢是表现上海最近50年社会生活变迁的长恨歌。那外国的题材话剧呢，一个是美国百老汇的名剧蝴蝶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是法国的戏剧艺术。可以看得出来呢，这四台剧目是精心挑选。过去呢，上海来北京演出的话剧呢，一般都是主旋律的作品比较多一点啊。而这次呢，可以说是商业演出，味道更浓一些。那么这四出话剧呢，通过演出以后，你们是不是进行这个小的总结？就是从他演出的效果来看，和观众的接受度来讲，这四个风格的话剧，怎么个排序法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 其实当时选这个四个戏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就是着眼点了。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选蝴蝶，说实在的，就是我之所以喜欢蝴蝶这个戏，因为我是这个剧院的这个责任人了，是可能对这方面的一些事，因为剧目嘛是剧院的生命，所以对创作方面的事情比较关注。当时我们比较喜欢一个很重要，我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当时就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就好像跟我的孩子在对话，而且都是我跟我孩子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我这种平常人的这种感觉，也一定会被今天都市人的这个就是儿女情长，类似于这方面，尤其是我们的都市今天这个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部分家庭也都是一个孩子，对对对，一个孩子也都特别关注，都特别的这个就是把什么事都给他包下来了，而产生的这种矛盾，我相信在都市的千万个家庭里边都有这样的问题了， 很有现实意义， 很有现实意义。我觉得尽管这是一个60年代末期美国百老汇的本子，但是也可能是我们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落差了，好像在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对话的结合点。所以我把这个本子把这个题材跟我们的制作人一讲，李申英也跟我有同样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戏，可能现在看来 是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立足于从普通人的视角上去这个去考虑的。至于艺术，现在呢，你比如现在很多评论，什么是从朋友的友谊，如何看待朋友关系等等，还有很多描述了。其实我当时喜欢这个戏的时候，我当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说明戏剧它的多元，就一个好的剧本，它具有多元的内涵。 嗯， 但它的这个就是 每个人对他的理解都是不同 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理解。你比如说，我当时喜欢这个本子，我当时从介绍的，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杂志上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喜欢，就是当时我觉得，哎，这个本子我觉得好像跟我自己的工作中，因为我是一个是一个生产的组织者、经营决策者，经常为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大家在一块儿为了看似是很原则没完没了的这种争论，那这个包括我在我们所大家都经过的这个经历，就是60年代70年代那个动乱年代，为了所谓的那种争是所谓的路线，这争论，我觉得当我们走过这发现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最后还是小平那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同样的，就是我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也经常的围绕着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处在应该给更多的人干事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如何发展，如何创新的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我喜欢的，就这个共鸣。可能就是我现在很多专家谈论的可能是朋友啊什么等等，就是每个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至于像这个长恨歌啊，像整红旗啊，那我也是从一个经营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考虑的。你比如这个决策长恨歌的时候，决策长恨歌的时候，我是参加完了这个北京人艺的50年的这个院庆，就是我在总结北京人艺的成功的时候，我发现北京人艺的成功一个很，就是我刚才讲，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剧目很重要的一个品牌，就是深入到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群人的生活，深入到这批人的内心世界去。那回过头来，我觉得从我们的剧院长期以来的见识呢，我觉得我们从深入到上海人的弄堂居住的弄堂石库门这批人的这个深入到他们的这方内心和生活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做得很不够。那我觉得，我们应从一个品牌的建设上来讲，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而且不是一步，要长久的坚持不懈的去实现这个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将会给我们剧院的建设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 嗯， 这是长恨歌。而当时做整红旗的时候，开始很多同事也是反，就有很多人认为他你一个上海人做一个干嘛去做一个北京的戏，把这种戏留给北京去做嘛，要扬长避短嘛。嗯，我也是在回过头来，我发现北京人也做过我们上海人的戏啊，像阮玲玉啊什么的，同样的能够得到观众的承认，到上海演出也同样的得到上海的演出，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大家就非常关心。 嗯， 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的，要还没做这个事情的，就大家就很关心，那我做这个事情大家就不就更关心了吗？我就从市场的意义，从自己从一个剧院的建设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进行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何况就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何况老舍不仅是属于北京的，我觉得他也是属于中国人的，属于世界的。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相信最终大家应该是能够得到理解的。 嗯， 我觉得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但并不等于我们这项工作，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沿着这条路走。我觉得艺术的发展必须得创造一个，就是毛泽东也提上去，文学艺术还是要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往往最后因为搞学术的都很容易走极端， 嗯， 但是从搞经营的搞管理的呢，我觉得恰恰需要有一种宽广的这种心态了，恰恰要努力的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只有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才有利于这个事业健康的发展。 嗯，确实这四出话剧呢应该是风格各异啊，赢得了不同观众的口味。那我想李世英先生呢，您是这四出话剧总的制作人，您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呢，不仅要考虑这他四出话剧它的艺术性啊，它的这个表现力，它的内涵，同时可能还要考虑它的市场。那这回到北京来演出，无论是这个大家的反响还是这个市场，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双赢呢？ 怎么说呢，仅仅从那个数字上面来说呢，也现在还不能说完全赢。 嗯， 我刚才跟那个编辑那个记者沈肖昌在下面聊天，他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从现在的票房来看究竟能不能持平，能不能回收。从现在的票房来看呢，就是基本上能够持平， 嗯， 或者说亏空不大， 嗯，因为咱们这回投入太大了， 对，投入太大了， 大成本， 就是但是我感觉啊，我感觉就是哪怕就是亏了一些，我觉得这件事也是非常有益的， 嗯， 因为从长远的那个角度来看，这市场是越来越成熟， 嗯， 那么这次到北京来呢，就是从我的这个。宗旨吧，这个为什么提出了要到北京来呢？我的想法是主要是有三点，一个是触摸市场，主要是要触摸北京的市场。尽管这四台戏在上海它有很好的那个市场回报，但是如果一个戏仅仅在一个地方演得好，它还不能算好，特别是在北京，如果一个戏在北京同样得到很好的回报，那么才能证明这个戏它确确实实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们对北京的市场确实了解不深，了解不透。那么这次到北京来呢，我们也感到北京的市场是深不可测，确实深不可测。我们通过这次展演，我们对北京的市场有所了解，我们回去要好好的总结，就是下一次再带戏到北京来的时候，这个市场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心里有一点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 理论上的东西， 理论上或者说战略上战术上的 一个感性的东西 思考，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但起码心里有了一点底，知道北京市场是怎么样了。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啊， 触摸北京市场， 触摸北京市场。那么当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叩问自信啊，就是因为北京的市场啊，北京的话剧太了不起了啊，有北京人艺啊，国家话剧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民间的剧团，他们做的戏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全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话剧集团啊，集团军，那么我们作为上海话剧，向来我们是感到在他们面前，我们感到有一点是有一点这个，或者说是忐忑不安啊，或者是自惭形秽啊，或自愧不如啊，或总有一点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一次到北京来演出，那么敢不敢来，这首先是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到北京来演。第二个就是来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自信，你要有充分的自信，我这个四台戏一定能够获得北京观众的认可。那么如果这个自信没有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也就别做了，也就根本做不成。当然这个自信还是要在这过程中间逐渐形成的，因为从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忐忑不安，到现在四台戏已经演完了，那么所收到的这个社会效益和这个经济效益，那么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自信啊。第三点就是检验机制，就是我们上海话剧中心是实行制作人制，那么制作人制在上海这个地方应该说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优越性，这也符合我们上海话剧的生存方式。但是它究竟在多大的范围能够展示它的能量，那个发挥它的优势呢？也就是说制作人制 他的这个潜能，他的极限是多大。那么我觉得这次到北京展演，那么组织这一次这个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机制的一个检验。那么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为我们的机制改革，为话剧中心的这个体制改革提供一份成功的佐证。那么这也是我们当初决定要到北京来做这一次展演的三个初衷。 其实这个初衷非常明确啊，从这次北京的演出呢，可能也了解了北京的这个演出市场的一些情况。 是是。 同时呢，我觉得通过演出大家也增强了自信啊，而且呢，对于咱们本身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一个检验。我想呢，这一次呢是大规模的进京啊，一来就是四台，以后呢，我想这种机会呢就相对来讲可能不是很多，也许可能每次来带一台啊，最多两台。那么我想这次带四台，而且是风格各异的四出话剧，是不是也有摸市场的感觉？就是说，北京的观众更想看上海艺术中心演什么风格、什么类型的话剧？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初衷。触摸市场， 触摸市场， 来触摸一下北京的市场。 嗯， 哎，他们对哪一类戏，对哪一种风格的，容易接受，容易这个吸纳。那么我们今后到北京来，可能就重点选这样的戏， 这样类型 到北京来。 那通过这个四台，我老是这个刨根问底啊，通过咱们演出这四台话剧，北京人更喜欢哪一台呢？ 就我现在得到的信息，好像是对那个。艺术好像特别的喜欢 哦，对艺术特别喜欢， 特别的喜欢 啊、 哦，不管是在首都剧场演出，还是在那个北大，演出，在特别是在北大演出，那是非常的火爆。 艺术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作品， 对， 但是对报纸上就是有的报纸有这样的报道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报道了。就是从长恨歌这个角度上讲的，就是，就是卖座的这个是、 长恨歌是叫座不 叫 好， 叫座不 叫 好， 艺术是 叫好 不 叫 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个就说明了，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哪个戏反应 更 特别好，可能也得从观众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不同层次的观众可能得出的结果是 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从这个角、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的一定要说哪一个特别的， 不好说， 也很难，也很难回答。还有呢，刚才呢，就是想就是谈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这次通过市场操作，这个收就是包括收益怎么样？就是我可能我觉得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也不能够简单的从钱的这个角度上去谈这个问题。 对， 首先我觉得这次，当然从制作人的角度，他有一个从基本管理有一个核算的角度，他必须得算的，就是持平就是持平，是赚了就赚了，是亏了就亏了。 对， 他面临的这样一个课题，我觉得我非常理解。但是从话剧中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的觉得呢，就是这次到北京来，如果能够咱们先不讲绝对的，如果能够基本达到收支平衡，我觉得我们这一步我觉得迈出的就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子来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不重视钱的问题， 对， 好像只重视社会效益。我觉得就是从我刚才必须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呢？就是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市场，我认为还是一个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我为什么 特别完善，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不健康和不成熟。为什么说它不健康不成熟呢？我有这么几个认识。一个就是你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走进剧场的观众，我们必须得看到还有相当一批就是非买票的观众。这个而且占的数量还是不少的。当然非买票的观众的这个因素，当然也有可能人家买了送给他的，也有通过各种渠道的拿到的票的。这个就是这说明就是可能我们就是进剧场看戏掏钱买票这样一个习惯，在我们的广大 观众中还没有牢固的树立。就比如说我，比如我就最近就碰到这样一个，就是有人就给我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到某一个单位去推，就是搞这方面的去推销票，他们就回答我们从来。人家都是送票到门，从来我们不买票的。 嗯、现在北京是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就是我们的搞这方面的教育单位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那回过头来，事实上来讲的话，就是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你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的一种不尊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讲？你认为他是没有接。你为什么不愿意掏钱去买票呢？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它的价值你是发生怀疑的。 嗯， 你到商店可以去随便去报一个电视机，随便去报一个什么家电吗？不可以的。你觉得那是必须得用钱去换的。但同样的这样的劳动，对这方面的创造，是不是大家在这认识问题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是强调它的教育功能力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当我们面对市场的时候，仍然还有停留在这样一个观点上，那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插一句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啊，那么据我现在了解的信息，他们已经出钱买了几十张票了。我觉得 这是进步， 市场意识的觉醒。 市场是要培养的， 也不要，就是我并不是我。不是说把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多么有意见，我觉得呢，就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承认任何单位都存在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有时候大家一个单位，包括我们搞这个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大家想看，听说某一个戏很好，大家都不愿意掏钱去，哎，你能不能给我买几张票来，然后组织我们去看去，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对这个可能在观念上，严格追求呢，实际上你对你从事的职业呢，你是不是尊重？我们可以上升到这个高度，但是这种消极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票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票价是和市场的能够接受的程度，我觉得是背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单靠一个剧团也是解决不了的，就我来了解，我比如讲，就是拿现在的票价，拿我们现在的票价跟这个50年代、60年代比一比，我觉得从价值上来讲的话，都是背离的。我觉得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普遍人的工资就是那时候是36块万岁，就是基本上就是50块钱到100块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票价是3毛到5毛。 嗯， 那这样算下来是1%，按这个票价的话是1%，我觉得这个呢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是国际上的在市场上，在成熟的市场能够接受的这个票价。因为我无论是到香港、到欧洲、到我算一算他们的收入和这个票价，基本上也就是50比1到100比1，打有的甚至还更高，可能是150、200这种也有。但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而我们现在的票价，按照现在老百姓的平均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是太偏的太多了。 嗯， 我觉得是偏的太多了。按这样子的话，它必然会造成一种畸形的市场。 嗯， 然后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觉得是靠一个剧团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一次在德国汉堡看一个戏，有一个人就他观念很明确。他是花了40马克买了一个芭蕾舞的票去看。他说40马克，实际上他说这张票应该是卖120马克。这个因为有了资助，有了政府和基金会的这个资助，他们解决了2/3，所以我只卖40块钱，每张座位我只卖40块钱。这就是我在想，可能我们在强调市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机制。那怎么？那当然，我们还要根据我们的国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如果我们觉得文化建设对一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话，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市场将是不健康的，将是畸形的。 嗯， 这是 我想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市场是不成熟、是不健康的、再加上我觉得还有这个立法的问题，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础教育的问题等等等等的，我觉得都反映出来，我觉得现在单一的讲市场问题， 对， 我觉得是会对这个问题产生误解和产生偏差的。 嗯，就是我想呢，虽然说刚才杨少林先生说的观点是只代表您个人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目前北京的这个演出市场的确实也是有一些需要探讨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是能够大家来共同交流。 首先是有市场， 哎， 但这个市场是不健康的， 嗯， 是不成熟的。 对，因为我觉得演出市场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一两句话，一点时间也说不大清楚，但是我觉得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把这个问题呢，真是直截了当的提出来，而且增强了透明度。我觉得对于北京市场能够沿着更正确的方向发展呢，真是特别有好处。确实，我想呢，各地呢，它的演出市场的情况呢也是不一样的。从上海来讲，你们的演出应该说是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我讲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想在上海也是客观存在的、否则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到北京我突然一下子好像有了这么多，这不是，你只不过是量的问题、只不过是量的问题，可能上海相对点讲的话呢就少一点。 个别的没有形成气候。 没有、没有时候好像不像这么广泛。 嗯、 这也和北京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也有关系。因为这个它是政治文化中心嘛，再加上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在剧团建设上很多地方还把这个评奖作为这个剧目建设上的一个唯一目标的时候，这种问题就无法回避了。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在上海相对的和少一点。可能这我觉得只是一个量的问题。 是的。好，关于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咱就不提这个了啊。下面我想这个再问一个艺术上的问题。因为我想各个话剧院呢，它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擅长。比如说这个仁义，它比较擅长演这个京味儿的东西啊。真是演到家了。通过这回你们演出，你们觉得啊，咱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更擅长演出哪类风格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 不会是都能演吧？ 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都可以试一试 啊。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看，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啊。就是我还是得必须得说的，因为否则的话，是不是你们觉得你们，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也给我讲的这个问题，你，就是。你必须时时刻刻得看到自己的不足，你才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了。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用一种风格就把自己一个剧院框死。因为我为什么就是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个建设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标志，就是18个圆作为聚集在一起的，作为我们话剧中心的一个标志呢，就是我从主观愿望上来讲的话，就是希望创造一个多元共存的环境，不同风格，不同流派。我觉得在市场条件下，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寻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出路。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你是不是你就不需要个性，我希望就是不同个性都能够存在。如果只强调一种流派，一种个性，我觉得任何就是做搞学术的，从一个人的努力的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是可取的。但是从一个剧院，从一个事业的发展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走一条路，我觉得这条路这是不足取的，这是不利于这个事业的发展， 会制约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一方面我并不认为我什么都能做，但我觉得我什么事都可以去尝试。 嗯， 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呢？对吧？哪怕是失败的，我觉得去做一做，哪怕是得到大家的批评，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通过这样的一种尝试，本身也是一种新的发现。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最近来讲的话，这个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就是关于海派呀，关于京派呀，这个这方面的话题的讨论呢非常多，也问了很多。但是我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以后，就是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其实不论是京派也好，无论是海派也好，都面临一个如何开拓创新的问题。 嗯， 如果原地他们固守自己，认为就是一成不变，终究是要被淘汰的。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觉得融洽、融合、包容，我觉得作为国际都市，从一个文化发展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嗯，是的，我想从这个杨少林先生他的身份上来讲，因为您是剧院的领导嘛，您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剧团呢能够多元化的发展，能够呢这个演出不同风格的剧目，大家喜欢什么，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能够奉献什么样的品种。但是我想李盛英先生，您是一个制作人，我想可能考虑上就更单一一些啊，您不仅考虑到社会效益，还要考虑经济效益。那么考虑经济效益的时候，那就是说大家要接受你什么样的剧目，您就要选择什么样的剧目。 对， 那您从这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四幕话剧当中不同风格，您觉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哪类风格的东西好像更拿手一些，听众观众更接受的多一些呢？ 我说句俏皮话，那就是这次赴京展演的四台戏，那就是上海观众喜欢的、接受的，也是我今后作为制作人要致力去制作的剧目。 那您不觉得好像是风格太多样的话，会不会听众有一种就是流失的感觉？ 没有，因为观众他也是多元的。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从经营管理者。就我、 对， 其实我跟这个李盛英在某些方面，只不过是我可能更宏观一些，你更具象一些，这个区别。但是从经营者的角度，可能搞专业的、搞学术的，这是必然不同。我觉得搞学术的要有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就是认准了一条道，就是八抬老牛都拉不回来的这种精神。要认了这搞学术的，你必须有这种精神，不走到底不回头。要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从搞经营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讲，也应该为这种有这种精神的人，有这种追求的这个学者和这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人士，创造这样的条件。只要他愿意承担责任，我们就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而从经营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剧院，我觉得你必须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必须持一种，就是创造一种，如果是把这种东西作为一种管理技巧的话，就是要创造一种多元共存的环境。我觉得只有这样子，你用许多优秀的剧目来创造一个品牌，比你用一种东西创造一个品牌，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是的。好像说起来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剧院呢，在剧目的经营上呢，已经走了一种专卖店的形式。比如说，好像并不是像那个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好像我要去买东西的话，我到百货公司去，里边什么都有。但是现在很多呢，就是专卖店式的，比如我像买一个名牌或者买一个专类的这个产品呢，我就到这地方去。你看这个北京的一些话剧院也是这样的，仁义。 啊，然后国家话剧院甚至空政，他们风格各不相同，就是他们推出的剧目是绝对有自己风格的。 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其实我刚才讲的，我搞长恨歌，我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就是像北京人一样，能够打造一个上海文化的名片。 嗯， 就我为什么拍长恨歌，就是我就是把这个北京人艺的他的这样一个专业品牌，就是他是深入到胡同四合院，把写这个就是演这一群人，表现这样一群人作为自己的这个定位，作为自己的这个立足点，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我们也在这样做，我们也是把这方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其他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品牌，你而且我们很实事求是讲，也获得了，就是长恨歌这个戏，尽管可能在语言上，因为我地域差异的问题，语言上的问题，可能在北京的观众上接受有一定的隔膜，但是在上海这个戏，上海的观众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他是有共鸣 的。为什么受欢迎？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在语言，在生活上，他觉得很贴近的。 对， 所以这条路，这样的努力，打造这样的专业，就是专业商店，我觉得这种努力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话剧中心，我觉得仅仅做这一方面是不够的。 嗯， 那从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角度上，就是上海这个城市要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定位来讲，我们还要考虑到它的经典性、示范性，包括它的试验性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造就更广大的观众，造就就更多的人来关心话剧。 嗯，确实就是既要广， 对 啊，又要精， 对， 又要专啊。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这还和我们上海这个话剧的生存形态有关系。 嗯， 因为上海现在国家的这个国家剧团，我们是唯一的一家。话剧剧团只有这么 一家， 唯一的一家。那么如果作为唯一的一家国家剧团，他把自己的风格凝固在某一点上，或者只是单一的一种风格，可能这个剧院的风格很明显，一提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哦，他们就是搞什么戏的。但是可能对整个社会的需求来说，他显得太狭隘了。 甚至对话剧的发展也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处。如果比如说你像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日本吧，东京跟我们上海的城市差不多， 嗯， 它单当儿童剧团就有1000多个。如果如此众多的话剧剧团，它在共同生存的过程中间，它必然要形成自己的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专卖店，这样它才能生存。如果它每一个剧团都是各种风格，都是各种风格，它没有自己特色的话，它的竞争中间很难生存。 对， 而目前上海话剧中心在上海的这个它的这个生存的地位，决定它必须要多元化，它要适合各种各样观众的口味。 嗯， 不能太单一。 嗯，没错，就听你们两位这呢，我觉得这点是两人的这个是达成共识的，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从你们的《长恨歌》和《整红旗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应该说这两部戏呢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剧目，一个是温婉细腻的上海小姐，一个是苍凉悲壮的老北京的生活。那把这两个剧目搬上舞台，本身也表现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胆识。那么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呢，这两个剧目在北京和上海应该说引起了反响是不一样的。那么本来你们排这个《整红旗下》，应该说最初呢是有一些冒险，现在看来北京的观众反应呢还是不错的，是不是超乎了你们的预想呢？ 应该说呢，从潜意识这个整红旗下，我们并不是太担心 啊， 并不是太担心，因为这一点，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大家都知道，你一个戏剧它不是简单以地域文化来划分的，因为它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样子塑造人。你这个一个戏里边有人物有性格，至于你是说什么话什么味儿什么腔，那不是重要的。那这是反映北京老北京生活的。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生活反映的准确，人物的思想人物的行为逻辑表现的准确，那么观众认可这个人物了。至于他说话是不是京味不足啊，或者是京味有点走腔，有点走腔啊， 观众一般不会去计较这个，因为观众现在是很有层次的，特别是话剧观众，他不会在你这个哎京味足不足上面来斤斤计较，我觉得不是太担心， 不是太担心。 那么现在这个演出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效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观众包括我们专家不是太在乎你的京味足不足，而主要看你表现的真的生活准确不准确，人物行为准确不准确。 这个问题的演员可能比我们搞制作的人可能他更担心一些， 更担心一些，对， 因为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首先是演员对自己能不能被 观众能不能 接受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不是那么回事， 对， 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话剧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啊， 对， 语言是塑造一个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像刚才您说的真是语言它这个不过关，我所谓不过关就是说口音都不对，那会不会影响角色的塑造？当然了，也不妨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朋友们在看演出的时候心里边已经有一个前提，就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奉献的展红旗下。 不，这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问题， 就 是如果说我们选了一个演员，我们比如说我邀请了滑稽剧团的一个演员来演这个展红旗下，他普通话根本就不会说，他一说就是上海腔调，就是苏州的那个软语，那么我们也不会请他到我们整空旗下来到北京来演出。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的话剧演员他首先是经过戏剧学院4年的语言训练，他过了关了才能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来演话剧，那么有这个基础在那儿，所以至于你这个腔上有一点 标准的普通话， 制作人在制作这个戏的时候也考虑到尽量的选择有北方生活，这个就有北方文化背景的这样的演员来担纲这个戏的一些重要的角色了， 也是考虑的 当。 语言差异太大，确实那有点差距的，我们也做了些调整。个别演员也做了些调整。 就是虽然不是说特别地道的那个这个北京的那个地方话，但是，其实我已经听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都很好的。你看我们还，你像我还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但是有人说你不是北京人吗？因为我不说北京土话，我们这个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嘛，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演员已经都达到这样的水准。 我们只要普通话，就用普通话说。 这个排练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个李冰生就是作为我们的民俗顾问，李龙云也是在那儿坐镇，他是老北京的，有时候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在抠了。 好像你们这次跟李龙云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大家呢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合作啊。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少林先生和这次进京啊四台话剧的总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我们一起呢对这次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到北京演出的情况呢做了一个小结。当然这只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啊，回去呢可能你们还要非常细致的来进行总结，因为这次的经验呢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能够呢这个像这次一样啊，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带着你们的大戏，带着你们的经典的再次奉献啊给我们的北京的观众朋友，让我们一饱眼福。我也相信这一点。 同时我也欢迎北京话剧界的朋友们能够经常的到上海去演出。 好的。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交流，希望你们下次带剧目来的时候呢依然能够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呢来介绍你们的剧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熟悉你们。好了，再次感谢杨少林先生和李胜英先生。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沈小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